西哥是日本人在日本的嘛说过个歌手歌嘛，但是日本有蛮有嘎不止吼，这扣分钟的就某学校某个人，日本人关是要肯德克叫做肯德克贝尔克嘛，要一到呀真错真身子管子真是错，哦太亏哦某个嘛，我喊嘛爷嘛哦急忙来。就是一个手部姿势也是哦，像个像个啊，后面南瓜蘑菇西瓜， 哎，等等，听他说是啥？ 有康都拿。如果谁错完谁错完的，真的老你包括还大蘑菇吃不完的完都是真的，都怪我也都拿蘑菇崩完的是干净了都拿去，太松了。然后哎，怪个谁错完都蘑菇，我是都蘑菇嘛，也都蘑菇怪谁嘛？谁嘛有谁那是不管嘛？不辣不油，如果我那菜这样的嘛，夸辣吃夸辣吃， 是 太南瓜，太南瓜蘑菇哎，有很不多，我还买蘑菇里面些，好几什么啦，可以，我是我那的是，别是也接也还得写，这么，不是的，那我又不是的，还是事业不接，还是事业太接第一个好，那他是我想还是不接不还急忙买不是的，事业苦一个是。是要事业锻炼个，锻炼那这样嘛，要事业就这么这样接触，人也就接触啥，那也不是也，我当时还没口供是，没口供事业接触做啥，我都我是说我不接触做是指定点挂了，不接触都不接触，都是这样站的，肯都没得口我啪都没有东西做啥事，哦肯吧，这哪都可能。在小的时候，我在学校里面的读书的时候，在小学的时候，我家隔学校没有太远，然后每天起来要和我奶奶一起用那种铡刀来把那个草全部给铡碎，然后要很多时候要把他的猪给喂了，喂了之后才去学校。回来的时候呢，还要去割很多的草，在很高的那个山坡上。比如我家是在那个这边山的话，要跑到这边山上去割很多，而且那个背篓还是比较大的那一种，割不满的话呢，很多时候会被爷爷奶奶追着打呀之类的。其实呢，他也并不是会打我们，就只是让我们来就是恐吓一下我们。很多时候，哎，觉得那时候挺苦的。想起来现在我妹妹这些，让他们去做一点事情，然后我父母就说啊，他们太小了，不让他们去做。那我就会跟他们说，那并不是让他们做的真的太辛苦，只是让他们锻炼一下，毕竟学做饭一下，他们饭这些都不怎么会做，然后让他们去锻炼一下他们自己。然后我父母总是很偏爱的他们吧，就是说饭尽量我在家里面的话，就不要让他们做。就比如前几天，就在前两天吧，我在家里面了。然后我早上，因为我奶奶起得很早，她要去做事情，然后起来做了点饭给她吃，然后我就顺便吃了一点。但是当时我妹妹她们还没有起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把饭吃了。然后我起来，我叫她们先做饭吃，然后我就干了点农活回来。然后回来的时候，她们还有饭那些都还没有一点都还没有做好，然后我就很生气，然后又没有做饭给他们吃，然后就跑到上面去收拾的东西，我上面有点乱，然后我去收拾了一下，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做饭吃，然后我在那里很生气，很生气的那一种，很久很久了，他们才开始做饭吃，那可能都是因为饿得差不多了，然后才会做饭吃的。